最慌的时候，心情的故事刻上了眉头，吞下了每一杯都是苦涩的酒，只想酒后有一双安抚的手。曾经为了爱疯狂的追求，如今因为爱学会了等候。想你的每一天，我让思绪停留，问自己是否还有权利温柔。我们还要在朦胧中面对面去相识多少久，为何一定要让深情藏匿在彼此背后。你在黑夜里伸出的手轻抚我无言的愁，这是期待已久的温柔。无法愈合的伤。